时间差不多。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座。那么我今天还是看到很多熟面孔，很多朋友是几乎是每一次都到，那么也看到很多新面孔。看来这个我们这个讲座，我们各位讲者的这个报告还是非常受到大家的这个支持和欢迎。那么今天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讲者高华教授的一些情况。高华教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当过8年的工人，是文革结束以后的我们培养的第一届大学生，基本上都是在南京大学接受他的这个历史学的教育。那么现在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座教授，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兼任的或者客座的这个职位。高华教授是研究中国现当代史的著名学者。那么除了大家上次我们已经讲过的他对文化大革命、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研究之外，他的研究还包括历史人物，比方说像孙科、宋美龄、毛泽东、胡神等等。那么也包括一些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比如说肃 IB 团事件、南京政府、抗日战争、台湾史，那么大跃进、人民公社、3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等等。0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这个《身份和诧异》，讨论1949年到1965年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大家知道，在内地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就算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用一位行家的话说，付出的努力和辛酸是常人难以想象。就是最简单史料来说，收集难度也是非常大。比方说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林彪事件，林彪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30多年，这个事件对于中国当代史、对于我们的这个历史进程影响非常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当时所感受到那种冲击、那种彷徨、那种震惊，到现在仍然难忘。这个事件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很大的颠覆和解构的作用，但对这个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仍然有无穷的疑点。到了今天， 很多问题仍然是迷雾重重、扑朔迷离。那么我们相信今天高华教授的再探可以带给我们一些精彩的启示。谢谢。 好，谢谢吕教授，也谢谢各位老师和各位同学。今天我们第二次在这儿，上个星期我讲了文革的发动，那么今天讲林彪事件。其实我也不能说我就把这个事情都已经解释清楚，或者我自己都非常清楚了。我这上面写到我们知道这个林彪事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对当时的中国和以后的中国都产生了一个很深远的影响。那么这个事情从1971年的9月开始，当时的中国官方就已经开始发布一些文件，提供对林彪事件的解释。那么至今呢，有关这个事件的一些详细的更全面的档案到今天还没有开放还没有开放。所以我这里今天说了关于这个飞机到底是怎么打下来的，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朋友怎么下来的，就是自己下来的呢，还是被打下来的等等，有无穷的疑问。但是我真的对不起，要先告诉各位，我也不清楚的。为什么呢？有关的 这种材料还没有开放，也许对那个飞机事件的具体情况，可能还要有待于将来的那些材料开放以后，才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解释。那么我今天要讲的是我希望我是对这个林彪事件能有一个再的考一个新的考察。那么所谓一个再考察，一个再探索，无非是我希望是从历史的这个比较长的一个时段来看这个事件，也就是林彪我有几个问题，比如说他当时是为什么会出山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他出山为什么林彪是他这个出山是被逼的呢还是等等呢？为什么谈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刚才前面这个吕教授也说了我也想提一下，就关于这件事件就是多年以来我们不仅是国内的学者，海外的学者很多学者都对林彪事件这件事情有强烈的研究兴趣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但是近年以来我们国内包括海外又有一些新的研究论著出来，包括一些重要的研究文章出来。那么这些文章呢在我看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林彪抱有深深的同情，深深的同情，就是所谓一种新解释已经出来了和我们过去的官方提供的那个解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对林彪非常同情的这样的一种研究的看法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不知道这个我要提一下这几位学者的名字一位是我们国内国防大学的一个教授，资深教授，叫王连一教授。这位老先生年龄已经很大，70多岁了他是被大家都认为他是著名的文革史专家或者是林彪问题研究专家。那么王连一教授他和其他一两个朋友联合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影响都很大。第一篇文章叫做林彪是文革时期特殊的逍遥派，逍遥派这个概念这是文革时期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指对政治运动不是很热心的参与，而是持一种旁观的态度叫逍遥派。那么这篇文章影响很大。第二篇文章呢也是王连一教授和其他几个学者联合写的，名字叫913事件是被逼出来的。这两篇文章都在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带动了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最近若干年来不仅是学界也包括我们的社会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大家都对20世纪的很多历史都有强烈的兴趣，比如说有关林彪的这方面的什么网站文章各个方面的，不仅是学界人谈，非学界的社会各界的人士都来参与谈那么谈来谈去现在都受到这个王连一教授的影响，都对林彪抱有很深的同情那么我还要提到，就是最近若干年来林彪的亲属，也就是林彪的女儿叫林立恒她的小名叫林豆豆这都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名字，以及吴法宪吴法宪是当时被认为是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干将70年代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教授的女儿吴金秋教授，现在在美国的一个大学里担任是一个教授以他们为代表，就是当年林彪的亲属和卷入林彪事件的一些亲属，他们也在有新的材料出来，新的看法出来那么这种看法的一个基点都和王教授的看法一样，都是同情林彪那么我想我今天要谈，我认为呢这些新解释或者新材料当然是有一定的价值，他们主要的是对70年代初期的那个我们当时的官方的第57号文件有一些批评，有一些质疑。我们知道那个时期1971年9月所谓四人帮他们也参与了对林彪事件的清理，也就是换言之那个对林彪事件的解释四人帮也参与的四人帮参与的那么这个解释 我想它肯定是一个非常意识形态化的解释，意识形态化的解释。虽然七九年以后啊，还继续沿用了那个解释，基本上是沿用了1971年的当时的官方的解释，那么可能是有一些疑点的啊。这是我对那些新解释的一个看法，我认为他们多少提供了一个新角度，或者是披露了一些新情况，有一些新资料。但是啊，我认为我们做历史研究应该保持一个和研究对象的距离啊。我看到的是一些朋友，一些学界朋友啊，他们和这些当年的亲属有接触有联系啊，然后自己的主观性就开始发展起来啊，比如说非常的同情啊。其实我也认识林豆豆啊，林豆豆我和他有过，他来找我几次啊谈话啊，当然我很注意的听他谈话，但是我始终是告诉自己啊，他的话啊，对他的话要做分析，要做分析。那么我的意思是我们历史研究要有客观性啊，特别是不能对当年的这些亲属的他们的解释啊照单全收，照单全收啊。那么我认为呢，我们应该对林彪事件啊从一个比较纵深的角度来谈，纵深的角度啊，也许这样子看的会更清楚一点啊，也更要考察这个事件它的体制方面的因素，它反映的当年的中国的体制方面的一些因素啊，以及这个事件所反映的5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发展方向的那些重要的方面啊，就不仅仅是一个林彪个人的命运的问题。当然这个人非常传奇啊，引起无数人对他的那种兴趣，不仅仅是对林彪这个传奇性人物我们保持这样一种啊，有这样一种好奇，希望研究清楚，还要考察这个事件后面的反映的当年我们的体制问题啊。那么我前面说了，我重点不是谈那个飞机的问题啊，这个飞机我也搞不清楚啊，当然我会提一些啊。好的，这就是我前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啊，我今天谈的这个角度的问题。我下面要讲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毛主席、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在文革初期拉林彪上山啊，拉林彪上山啊，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今天我要讲七八个问题啊，但是都不会很长啊。长话短说，文革初期我们的毛主席已经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啊，上一次我已经谈到，虽然对这个问题啊老人家是有反复有思考的，有思考的啊。毛主席以后和斯洛在1970年他有一个解释，他说我在1965年1月制定23条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想法，在政治上必须把刘少奇搞掉。但是这只是他事后的这种说法，1965年到1966年上半年啊，毛泽东在倒刘这个问题上，当然一方面我们看他的是好像是意志坚定，一层一层的剥笋子。各位可能记得我上次讲过，毛泽东主席在1966年的6月10号和越南的领袖胡主席、胡志明主席谈话的时候就说过，他的政策就是剥笋子，一层层剥。从65年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是在剥笋子，但是也看到1965年到66年上半年他有一些啊，好像又表现出对刘少奇的一种啊原谅啊，好像又有一些对刘少奇的很客气的很亲善的一些表现啊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方面。但是应该说啊，毛主席已经在66年的上半年决定必须把刘少奇彻底打倒啊，这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那么刘少奇要打倒啊，这是第一个因素啊，他要请林彪出山的一个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老人家对我们的邓小平同志已经有很深的失望，很深的失望。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早先就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梯队的一个重要成员， 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来不是第一个，不是一个人，他有一个接班的一个梯队，有一个候补对象在那儿。当毛主席在我们说在50年代以后比较明确了刘少奇的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同时，老人家实际上就为刘少奇同志准备了另外一个同志，这位同志就是邓小平同志，已经为他准备。1953年，小平同志被中央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党中央秘书长，1954年，小平同志担任政治局委员，到1956年党的八大上担任总书记，这都是毛主席的一个对党的这个接班人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人事布局，很重要的人事布局。应该说他的本来的意思是为了制约或者说配合或者说牵制刘少奇同志的是为了为这样的。但是没有想到60年代初原先刘和邓这两位同志是毫无工作渊源的两个人居然慢慢走到了一起，在许多问题上刘和邓有高度的默契，这是毛主席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没有想到当然我们知道在60年代初小平同志的主要工作是领导中苏论战，也就是所谓反修的问题，他对国内的事情当然也参与领导，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反修可是小平同志仍然对国内的政策有重要的影响，也参与决策那么他对刘的这些政策都表示了支持，就是60年代初的刘少奇的一些重要的政策，特别是7000人大会前后的一些政策，邓都是表示支持的而且从60年代初开始，小平同志对林彪的一些过分的吹捧毛主席的那些言论都已经开始表现出一种不同看法。1960年代初，邓小平就已经提到现在出现了一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庸俗化的宣传，小平同志是唯一的在中央领导层中间敢于当着毛面前说这个话的，这是在毛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小平同志说的他说出现了庸俗化的宣传的这种现象，他提出来应该改变那么1964年，我们知道上一次我谈到1964年刘少奇同志特别是下半年指导四清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那么邓小平同志是有一些保留意见的，是有保留意见的，但是尽管有保留意见，在大的方面基本上没有把他的这个保留性意见全面的表达出来就是刘少奇在64年下半年的那个四清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多的不满和不同意小平同志呢是和刘少奇有差异，但是他又没有公开的全面的明确的站在毛的一边1964年下半年。那么我想特别是当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以后，我上一次提到1964年12月毛主席批评刘少奇，1964年12月底毛主席当面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就是明显的公开的批刘以后，小平同志也没有迅速跟上，没有跟上，没有跟着毛主席批刘那么我想当然我们知道1964年年底毛主席对小平同志还有一个不满意，就是小平同志出于对毛主席的健康的关心，请他不要来参加一些讨论那个具体工作的会议了引起了毛主席的很深的误会所以一个不让我发言，一个不让我开会，那么毛主席这个不高兴特别是到1966年的6月 和七月，在派遣工作队问题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完全一致，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本来小平同志是毛主席重要的接班人梯队的啊前列的那个成员，但是到了66年的上半年，毛主席已经开始对小平有了放弃的想法，啊，就不想让他接班了，啊，这是我讲第二点，第一个要废刘少奇，第二个对小平开始失望，第三个，啊，林彪。一般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都知道，在历史上，刘和邓都是铁杆毛派，都是铁杆毛派，啊，当然林彪情况更是这样。林彪在历史上是一贯支持毛主席的，啊，一贯支持毛主席的，在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时期，特别是在1929年，啊，关于江西的红军啊、红四军的发展问题上，啊，关于建军路线的这些讨论中，啊，林彪以一个青年将领的这样一个身份，啊，公开的批判他的老上级朱德。旗帜鲜明地在朱毛争执中站在毛的这一边，这是历史上林彪对毛主席的第一个重大的支持，啊，本来我们知道林彪是朱德的部下，他敢于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马上把脸放下来，坚决支持毛，啊，这是历史上对毛的一个非常啊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就是以后我们知道的那个重要文献《古田会议决议》。就是在那次会议以后确定的。那么第二次支持是在困难时期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七千人大会全党的那个会议的基本调子是检讨过去的错误，只有林彪他的发言是和整个会议的气氛完全不一样，他说检讨我们的以往的历史啊，当我们的工作顺利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指示得到尊敬的时候，当我们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往往是毛主席的指示不被大家重视不尊敬的时候。他讲的话完全和会议气氛是不一样，他这次会议的发言啊，是大大的在毛主席最困难的时候给老人家一个巨大的支持啊，这62年的支持意义更大。第三点，早在1945年共产党七大开会的这个前后，啊，毛主席安排的，但是老人家当时还不是老人家了，啊，他自己不出面，他让他的那些部下，啊，他的那些就是革命的同志吧，在前面顶头开展对彭德怀的批判。那么在这一次对彭德怀的批判中，林彪虽然讲话不多，但是林彪也是公开的批判彭德怀的，啊，那么我想啊，给毛主席的看法是，林彪这个人，啊，他能充分的领会伟大领袖的意图，啊，再一个呢，敢于承担，有担当，啊，旗帜鲜明，啊，旗帜鲜明。那么这里我还要讲，还有一条，就是1959年，啊，也是毛主席把林彪搬上山来，啊，对彭德怀进行批判，啊，林彪都是当面，啊，面对面的对彭德怀进行批判，啊，所以这个人是旗帜鲜明，敢于担当，而且是对毛主席的意图有充分的领会。到了1966年的上半年，66年的2月到3月，毛主席部署江青搞的那个所谓部队文艺工作会议的纪要，啊。为了加强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和分量，啊，那么毛泽东指示林彪，啊，对于江青的这个会议啊，啊，要给予支持，那么亲自在这个会议纪要上加了几句话，就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组织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的纪要，啊，林彪是欣然接受，啊，这些都使毛主席对林彪满意。这是我讲的第三点。第四点，毛主席要发动文革，这不是一般的事情， 啊，林彪以后说过，发动文革靠两个东西，一个靠毛主席的伟大的领袖威望，第二个靠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我觉得林彪讲的这就这一句话讲的是对的，啊，毛主席发动文革是靠的这两个东西，啊，一个是领袖威望，第二个是军队的支持。毛主席发动文革离不开军队作为坚强的后盾。他虽然是军委主席，老人家是军委主席，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些人啊来帮他打底军队。林彪在党内在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林彪带毛主席管军队，毛放心，毛更知道啊，他必须激励，再给林彪一些东西，激励林彪的忠诚，激励他。第五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林彪这个人戎马一生啊，却身体不好，这是老天对他不公平，身体不好，多年来精神萎靡不振，是真的这样，多年来精神萎靡不振。毛主席对于林彪的健康情况了如指掌，一方面老人家对林彪的健康是两面性的态度，一方面关心林彪的身体，鼓励他振作精神加强锻炼，另外一方面也很满意林彪的这种身体和精神状况，两面的，是两面的。好，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毛主席为什么要拉他上山啊，拉他上山，他不喜欢刘少奇和邓小平了，林有他的优势，一贯支持他，再加上林这个人身体不太好啊，身体不太好。第二个问题，我要讲林彪出山是完全逼的吗？因为今天已经有人说，有一些刚才我提到的，他们说啊，林彪本来是一个很倦怠啊，四大皆空了，根本不想出山，是毛主席不断的给他压力，他为了党和国家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被迫出山。不对，不对的，太简单化啊。我下面要说，林彪是为中共打天下出力最多、功勋最大的几个军事将领之一，或者甚至我想给他更高一个规格，叫军事统帅。他不是一般的军事将领，他是军事统帅。毛泽东手下从2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手下有两个大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他们都过去被认为是毛的最铁杆的两个军事大将啊。那么相比于彭德怀，我们都知道啊，彭德怀这个人啊，性格气质各方面啊，毛对他啊有的时候是不喜欢的啊，毛更喜欢林彪啊，更喜欢林彪。林彪领导的红军长征的红翼军团，我们如果通俗的讲，是毛主席嫡系中的嫡系啊。红翼方面军有两支部队，一个是林彪做军团长的红翼军团，一个是彭德怀做军团长的红三军团。红三军团，彭老总的红三军团长征前夕将近是30000人不到，到了陕北就有2000多人了啊。经常一些硬仗都是彭德怀去打，当然林彪也打了很多硬仗了，所以彭德怀在啊快到陕北的时候几次流眼泪，几次流眼泪，好不容易的这个多少年拼下来的这个部队到了陕北就成了2000-3000人了，2000多人啊。我们讲林彪应该讲创建新中国功劳盖世，是功劳盖世的啊。他指挥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啊。那么四野在当时就有一首歌啊，这个歌以后没有流传，解放以后就停止了，名字叫我们是林彪的战士 就是49年之前四野的部队都唱这个歌，我们是林彪的战士啊。林彪在第四野战军有崇高的威望啊。建国初，毛主席把中南这几个省交给他了，实际上林彪在建国初的一两年是中南王，中南王啊。两湖两广地区，河南地区，两湖两广包括河南五个省是由林彪管，林彪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司令，中南军区政委，他是这五个省的第一号人物啊。那是我想就是中南王了啊。在我们党内，在共产党内，林彪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他的口碑一直很好，他的口碑啊，坏是坏在文革或者是60年代以后坏了，以前都不错，林彪的口碑不错的。林彪我们知道是1938年去莫斯科治病，1942年从莫斯科回来，回来以后毛泽东给他一个任务，去见蒋介石啊，代表毛去和蒋介石谈判啊。毛主席很会用人的，他知道林彪是蒋介石的部下啊，蒋介石是蒋校长，黄埔军校的校长啊，他让他们俩去谈去。林彪曾经到在重庆啊，和蒋介石有过谈判啊。本来是蒋介石是在43年左右啊，是要和毛泽东在西安谈判的，但是伟大领袖是坚决不去的啊，不去，所以他派了一个林彪去，让林彪和周恩来去对付他啊。后45年去的是情况很特别啊。那么我们说43年以后，42年林彪回国的时候，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关键时刻。林彪这个人，刚才我说为什么党内对他印象好呢，他在这个阶段，这个党内思想大整顿、组织大改组的关键时刻，他做的就是一个高度歌颂毛主席，但是他不整人。这延安整风运动林彪没有去整人啊，不像其他的，比如说少奇同志或者是其他啊，他们都参与了毛主席的那个刚才我讲的思想和组织重组的斗争。林彪呢，毛泽东给他一个地位，中央党校校长，但是林彪是从来不管事儿啊。毛呢这个时候呢也对您非常宽容，实际上就是要他养身体，养身体为将来抗战胜利以后跟蒋介石打仗夺天下时派用场。所以对林彪在整风运动中袖手旁观，不参与斗争，完全是无所谓啊。对其他人没有，其他人都要表都要啊，不仅是歌颂，而且要批判啊。歌颂毛主席这是必备的，但是还要批判，批判比如说批判王明、波谷啊，甚至是批评周恩来同志啊，都要批评的，要刺刀见红的啊。林彪可以另有重用啊，所以林彪在整风期间没有整过人，口碑不错。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林彪得票是在第七名，得票率之高，在当时是按照计算票数多少，林彪是中央委员得票第七啊，非常高。那么我们都知道建国初林彪不去朝鲜打仗，那现在有很多很多的看法，有一种说法是林彪是怕美帝国主义啊，怕他的一世英名在朝鲜如果战争失利会对他的英名啊受到损伤啊，这是一种说法啊。当然还有其他说法啊，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呢，林彪呢还是主要是身体不好的原因。因为今天我们有资料可以看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和林彪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接洽军火问题、飞机支援的问题。谈判以后，林彪留在苏联的克里米亚的索契，索契是克里米亚的一个疗养圣地，在那儿疗养。林彪和周恩来之前都有个话，林彪跟周恩来说，中央一旦需要我，我立即回去，立即回去。但是林彪确实是在关于是否出兵朝鲜问题上是和毛泽东态度不一致的，他是和刘少奇等当时党内绝大多数领导同志是一致的，认为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啊，新中国刚刚建设，战争刚刚结束啊，是不是不出兵为更好？就是他对出兵是有保留态度的，但是一旦锚定下来以后，他曾经也和周恩来说过，刚才我讲的，需要我立即回去啊。那么我们说林彪在五十年代初，刚才我讲的，除了到苏联去过，在苏联疗养一年多，再也没有出过国。建国后基本是闭关不出，闭关不出啊。刚才我前面讲的啊，当了中南王，但是时间非常短，我下面就要紧接着要说这个问题了啊。闭关不出，论功行赏啊，每个革命工程都有一块啊，都有一个说法了，但是他是闭关不出。我想林彪在建国以后，我的看法认为他是心理上是双重心理，他的行为是两面行为。我下面要分析他的双重心理和他的两面行为。第一个，他的双重心理，第一面，他对毛确实有推崇崇拜的这一面，他确实是佩服毛啊，他经常是看毛的这个东西啊，看毛的小册子啊等等啊，那他在学啊，就包括建国前在东北的时候，他也是经常自己在学这个东西，他有佩服毛的这一面啊。但是另外一面，从建国初开始，这个倾向就很强烈，极为担心功高震主，功高震主，对毛主席早有提防。林彪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比彭德怀有知识的多啊，彭德怀也有知识，但是林彪对古籍的研究很有心得，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很有心得，马上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指导自己行为。他的一个心态，也就是以后他写过的这个条幅叫免从虎穴沾气身，这个心态就是刘备在曹操曹营的那个心态啊。他亲自手写的座右铭，建国初就写了，张良范蠡急流勇退。张良范蠡，当张良我们知道汉高祖的那个张良，张良范蠡急流勇退，他自己非常清楚，非常担心他的功劳太大会引起圣上的疑心啊。这是我刚才讲的他两面，佩服毛的一面和担心功高震主的这一面，这两面都有，这是他的心理。那么他的两面行为是什么行为呢？第一面，显得自己是毫无政治欲望，到了无欲无求、无欲则刚的地步了，无欲，没有任何欲望，对政治上毫无欲望。长期休养，从苏联回来以后就长期休养，不和任何领导人串门子有来往，包括不和毛泽东有来往，和任何人不来往啊，他自己守住一个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是他真实的情况。这是我讲的这一面，两面行为的一面是无欲无求，可是他真的是虽然想无欲无刚，但是他做不到，他根本做不到。我认为他的修养还不够啊，真正够的话是我们尊敬的刘伯承元帅，刘伯承元帅是真正做到了无欲无求，而我们的林统帅做不到啊。1953年，毛主席一个重大的一个战略部署就是大区撤销，削藩，历史上的削藩啊，削藩，大区撤销啊。大区撤销以后，这些大区领导人都要进京，都要到北京去了，对林彪一时没有安排，没有安排他的工作啊。那么这件事对林彪的刺激非常大啊，所有人论功行赏啊，都有一份，都有一个，有一个东西啊。比如说高岗从东北到了北京啊，是所谓经济内阁的主持者啊，权势极大啊。小平同志从西南到了北京，担任中央秘书长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一个东西 哎，零统帅，什么都没有，啊，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所以又在1953年，我们知道发生了高岗事件、高饶事件。高岗和林彪在东北时期有很好的合作关系，非常好的合作关系。高岗对林彪非常尊重，尽管建国以后高岗的地位比林彪高，但是高岗始终还是能把自己和林彪的位置摆好，就是表面上排行上 高副主席排在前面，但是他实际上对林彪非常尊重。我们知道1953年啊，这个非常复杂，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就是毛主席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不满意啊，那么高岗啊四处活动，他捕捉到或者他得到某种讯息，就开始了一个所谓导流导舟的活动。他到了杭州见到林彪，和林彪谈得非常投机啊，谈得非常投机。但是政治上的纷纭是纷纭莫测，很快几个月以后毛主席抛弃了高岗，抛弃了。这件事对林彪的震动极大，就是高岗的起来和高岗的活跃都有一个背景，就是毛在后面。但是几个月以后毛主席翻手为云，一下子把他抛出去了，不要他了，不要高主席了啊，让林彪吓得是啊，吓得缩回去了啊，从此再度谨慎起来。高岗刚才我讲林彪在五三年活跃了一下，活跃了一下，从来不和别人来往的现在开始和高主席来往了，但是被吓了一下子以后又闭关不出了啊，又闭关不出。1954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啊，而且呢又不安排他具体工作，当然林彪对外都说他自己身体不好啊，所以50年代的几个重要会议啊，清除高岗的7届6中全会，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林彪基本上都不参加，林彪对于所有会议不参加啊，都请假啊。但是时来运转，1958年8届5中全会上，突然一下林彪被毛泽东任命为党中央副主席啊，58年林彪任命为副主席。新的排名是啊，毛刘周朱陈林邓，林彪还在邓小平之前，毛刘周朱陈云林彪邓小平进入到第7号人物啊。毛主林彪已经理解了，我刚才讲林彪有个最大的本事，他能深刻地领会毛泽东的意思，他理解了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要提拔他的意思，还是要把他作为一个高岗来用。高岗啊，也就是平衡刘和邓啊，平衡刘和周，不是平衡邓，平衡刘和周。那么他马上以实际行动，这个非常淡薄的闭关不出的林彪，马上58年当了副主席以后，以实际行动向毛主席献上一颗红心啊，这个献红心就是3天以后军委开会，林彪发言带头批判刘伯承，带头批判刘伯承，就是当然批判刘伯承，我们知道1958年的批判军啊，就军队中的教条主义，这里面很复杂，有彭德怀在里面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主要的定调子的是林彪当了副主席第3天就在这个会议上公开亮相了，亮相以后就是歌颂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啊，没有点名的实际上是批判刘伯承的所谓教条主义招班苏军的那个建军思想。这刚刚提拔我马上表态啊，通过打刘伯承献上一颗忠心啊，这是林彪是不是很淡薄呢啊，我认为他并不是淡薄啊。我下面讲，特别是在毛主席的啊，就是3年困难时期啊，我认为我这里对林彪是有批评的，我认为他丧失了一个爱国军人的立场，昧着良心说话，为毛主席保驾护航立下了第1等功劳，他是第1等的功劳啊！我下面要讲这个问题。 刚才说1958年，他批判这个军队中的教条主义，首先开炮，紧接着庐山会议被毛主席当作救兵啊，从山下招到山上来，面对面的当面的啊指责彭德怀，给彭德怀戴上一个最厉害的帽子，叫做野心家、伪君子、焚玉祥式的人物啊。他出手非常厉害，讲话非常尖刻啊。而且在其后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们知道庐山会议结束以后啊，不是说光是把彭德怀打倒就算了，因为彭德怀做国防部长做了很多年，彭德怀是军中的统帅，时间很长，现在毛主席要肃清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影响，所以这个会议就叫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这个会议是由林彪亲自主持的，在这个会议上也有个别的军事将领为彭总讲话，林彪下令当场逮捕为彭德怀讲话的中伟将军，中伟将军啊，这是当场下令逮捕啊，这出手非常厉害，前面闭关这么多年好像是一个啊闲云野鹤，一出手就这么厉害啊。好，我们说庐山会议以后，以林彪名字出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狂热的鼓吹大跃进，狂热。紧接着主持军委工作会议以后，大捧毛主席啊，他马上就献上忠心，就是从59年开始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主要是由林彪来搞，来搞的个人崇拜。那么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啊，学习毛主席著作啊，7000人上的讲话等等，这都是林彪啊。但是到62年以后，林彪这个人是经常是走了前面一点马上又缩头，7000人大会以后啊，这个林彪又缩头了，又缩回去了。为什么缩回去呢啊，当然有个客观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62年蒋介石叫嚣反共大陆，林彪是亲自当时还在军队军委组织工作，他部署了我们向福建派兵的这个活动，为这个事情他病倒了，本来身体就不好啊，为了这个准备啊粉碎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林彪病倒了。这个一病倒，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就把军队的军委日常工作交给贺龙来管了，林彪就此就基本不出面了，也不下连队啊，也不下基层视察了。就62年下半年以后，林彪又缩回去了，但是他虽然闭关在家里面身体不好，但是捧毛搞个人崇拜花样翻新，花样翻新啊，什么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机用先学、立竿见影啊，什么四好联队、五好战士、三八作风，他经常几个月就有一个新花样，几个月就有一个新花样啊，他每天研究的就是怎么捧毛新花样啊，捧毛新花样。1965年又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军队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就是小红书啊。我想林彪从59到65长期的个人崇拜的狂热的宣传，造成我们社会的一个崇拜毛主席个人崇拜的一个巨大的社会氛围，使毛主席在这个氛围中他错而有理，更加觉得自己有理。本来老人家是有错的，这个错的就是困难时期的错，经过林彪的这个宣传，不仅没有错，而且是更加觉得自己正确啊，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同志的他们所承担的中央一线工作造成巨大的压力。我上面讲林彪是不是完全崇拜毛，心里口心一致呢？他不是的，答案是否定的。59到65天天吹捧毛，但是他是一个两面的，他对大跃进时期毛主席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林彪称之为叫胡来，胡来。他有常识理性，他有常识理性的啊。他说 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即错，他很清楚。可是林彪从来不把他的真实想法在任何公开的场合下表达，他只限于对他的老婆叶群和他的儿女讲。他对林豆豆、林立果都曾经讲过，都在家里面议论毛泽东，但是只是家庭里面议论，绝不外传。这个林彪有很多笔记，很多笔记。他说过，什么叫党性？党性就是遵命性，遵命。他还说过，遵命就听毛泽东的话，遵命，遵命就是大德、大勇、大智。他自己写的，不讲真理要重迎合，不要讲真理要去讲迎合。他说，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和他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和群众搞好关系了，这就是最大的选票。他每天在家是研究这些东西的，他是研究的。决议不好也要同意，就中央的决议不好也要同意，这是头等的意义，不然就是书呆子，更有名的一句话，不讲假话就办不成大事，这是他自己都自己写的，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对毛泽东有很深的看法，很深的看法，但是隐蔽极深。公开的言论都是跟着毛，顺着毛，迎合毛。他还有一段笔记讲得非常清楚：祖先成后。所以各位老师同学，我们可以看他理解的，他和毛主席的关系就是君臣关系，组织在前面，大臣在后面，祖先成后，切勿成先抢先。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所以林彪在这个时期公开情况都是顺着毛。我这里要举个例子，1960年他到江苏来，江苏已经出现，江苏情况在当时是属于全国比较好的情况，所谓好一点就是非正常死亡，江苏是比较少的。我们江苏省，我在江苏，江苏全部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不超过50000人，我们隔壁的安徽是几百万人，山东也是上百万人，这江苏的领导比较稳妥。那么林彪在60年上半年到江苏来的时候，江苏省委的领导同志向林彪就谈了，就说我们江苏已经出现了这个非常不好的这种情况。林彪告诉他们，林彪讲的和毛主席话一样的，中国这么大，死这点人算什么？这是公开的，私下实际上他是非常不满意的，他对大跃进是非常不满意的。有材料显示，62年上半年他从北京南下的时候，看到列车旁边列车从北京往下看，沿途停靠站乞丐成群，我们的农民乞丐出去讨荒，林彪在车子上非常不高兴，说怎么搞成这种样子。实际上他是不满意的，但是公开场合下全是喷毛，全是喷毛，这就是林彪的两面性。我们说从表面上看，1966年8月林彪是不愿意出山的，就是毛主席请他做接班人他是不愿意的，他是1966年8月6号晚上被毛主席三请四邀坐飞机从大连飞到了北京，不肯出山，毛泽东一再要求林彪才出山的。但是毛，我想毛主席当然看得更清楚，他认为林彪这一切都是假模假样，假样，并不是我们通常讲的老生入定，四大皆空了，没有。有材料说毛主席住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林彪住在浙江厅，林彪到了以后，林彪去见毛。见毛以后就作揖，意思说他不能做这个接班人，不能做，毛主席大怒， 啊，毛骂林彪说，你想当明世宗吗？明世宗啊，就是明代的一个皇帝，信奉道教，成天不问政事了啊，好像很逍遥的样子啊。而且毛严厉的批评林彪是，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啊。林彪摆一个姿态，他不愿意做接班人啊。他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有个发言，他说他非常勉强做这个事儿，将来有更合适的同志，他随时准备交办。这个材料现在都能看到啊，随时准备交办。我想毛主席的眼力是很准确的，他看出林彪并不真正是啊闲云野鹤，像真正像刘伯承同志那样是完全淡出政治了，他不是的。我们知道1965年的12月，打倒罗瑞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署，打倒罗瑞卿这件事情，林彪起了关键的作用。毛主席接受林彪的意见，抛弃了罗瑞卿，也有他自己的考虑啊。那么当然毛泽东发动文革需要林彪的支持，所以对林彪要打倒谁，老人家啊也照准了，但是毛泽东并不完全是勉强的啊，打倒罗瑞卿也符合圣上的意思啊。为什么呢？啊，就是罗瑞卿这几年60年代以后和刘少奇走得比较近啊，走得很近啊。虽然他一直很尊敬毛主席，但是他和刘主席关系也很好啊。再一个1965年1月，刘主席担任的三届人大刚刚开完会，重新改选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是一个象征性的机构啊，过去罗瑞卿不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1月由刘主席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这个刘少奇把罗瑞卿提拔成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啊。再一个，刘少奇同志曾经公开讲过，如果林彪的身体不好，罗瑞卿就是接班人啊，就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啊。刘少奇讲这些话的时候没有特别在意，他这些话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啊，这些都让毛泽东觉得罗很可能跟刘少奇有一个什么什么关系了。所以当林彪要打倒罗瑞卿的时候，毛泽东是支持的啊。那么从1965年4月开始，毛林就联手开始逐步削弱罗瑞卿的权力。罗瑞卿的真正完蛋是1965年12月，但是从65年4月开始，老人家和林彪就开始合作了，就开始逐步削弱罗瑞卿的啊他的一些权力。现在我们知道1965年12月1号，毛泽东和林彪在杭州有一次密谈。这次密谈，毛泽东是在杭州派了他的专列到苏州接了林彪到杭州去的。这次密谈，当然今天我们不知道这个密谈的记录在哪儿，但是这次密谈一般认为是毛和林进行发动文革的最后交底啊，把底牌交给刘少，交给林彪了啊。林彪自己在1967年啊，他曾经和毛泽东有一次会见非洲的一个代表团，叫非洲的刚果部保安代表团，保安工作代表团。林彪在讲话中插话中说，今天政治上没倒的那些人，还站得住的人，都是事先毛主席交过底的，交过底的。所以1965年12月1号毛林的杭州密谈啊，很可能是毛主席对林彪两个人进行路线交底，路线交底啊。没有几天，12月8号，毛泽东临时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啊，解决罗瑞卿问题。这是我刚才讲的，你说你林彪表示淡薄，但是你为什么要搞罗瑞卿呢？啊，你搞罗瑞卿你是处心积虑的啊，你一点不淡薄啊，所以毛主席看得很清楚。第二点，1966年5月18号，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著名的518讲话，大大发展了毛泽东关于要防止坏人搞政变的那个看法。这个518讲话以后被批评为叫政变经，谈政变的这个518讲话啊， 这个讲话基本上毛主席也是满意的，满意的。当然，毛泽东对林彪这个讲话有一些保留。1966年的7月8号，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信，对林彪的一些新提法，啊，在518讲话中的新提法和林彪的一些行为，表示出某种不安和保留。这封信是林彪事件以后向全党公开的。今天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封信是以后伪造的，我说不对的，不是的，不是伪造的。林豆豆自己亲自跟我讲过，周恩来同志奉毛主席命令到大连去向林彪传达这封信的时候，他躲在屏风后面，因为他的母亲叶群担心林彪记不清楚，啊，就是叫林豆豆在屏风后面也听。就是周恩来是按照笔记本把毛主席给江青这封信飞到大连去向林彪读的，啊，所以这个信是存在的，不是像今天我们一些学者说啊，这个信是72年以后编出来的，不对的，啊。那么这封信由于批评了对林彪有一些保留，啊，毛主席说啊，我想我的朋友是借助钟馗啊，我在20年代就情不自禁的，就不情愿的被搞成一个钟馗啊，借助钟馗去打鬼啊，怎么等等，毛泽东讲了一番这样的话啊。但是这封信林彪看了以后，给林彪的一腔啊，要保护毛主席、拥戴毛主席的热情浇了一盆冷水。他本来是为了，他都是迎合上意啊，可是。今天真正迎合了上意了，老人家又说我不好，所以革命的积极性受挫伤了，啊，林彪受伤了，啊，经常受伤。下面我还会讲的，他经常受伤的，因为老人家是莫测，高深莫测，随时变化。由于这封信，加上林彪对毛泽东的相当的保留。高岗这个事情始终像一个阴影一样的缠绕着林彪。我这里要举一个例子，1966年的5月下旬，毛主席导流的意向已经非常非常明确，但是连康森这个应该讲是经验极其老道的啊老政治家或者老运动家啊，他都不敢把全部的宝压在毛主席这一边，随时担心毛主席一脚把他踢走。康森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传达毛主席指示的这个角色，啊，可是他在这个讲话中间还不忘记检讨自己在历史上是反对刘少奇的错误。所以康森是基本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但是始终对刘少奇不把门关上，他还顺带自己检讨，我反对少奇同志是错的，少奇同志当时是正确的，所以谁都不敢把宝完全放在毛主席这边，因为老人家随时可能把他牺牲掉，啊，因为曾经历史上牺牲过高岗，啊，所以林彪是他的这个，啊，一方面他是不断的支持迎合毛泽东，但是实际上他也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因此，当毛主席1966年8月请他出山的时候，他一再推辞，但是最后还是接受了毛主席的这个命令。可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林彪，就在这个最需要林彪的时候，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对林彪还是不放心，果真是让林彪猜到。就在八月，老人家亲自布置让林彪看两本古书，一本是《三国志》中间的《郭嘉传》，《三国志》不是《三国演义》啊，啊，24史的《三国志》《郭嘉传》，一本是24史中间的《宋书》，宋啊，啊，《宋书》中的《范晏传》，啊，我稍微以后要稍微提一点啊，对林彪加以告诫，已经提拔他做接班人了，让他看两本古书。郭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歌颂法家人物的时候， 国家传是国内印了很多小册子，国家传，国家是一个曹操的重要的谋臣，重要的谋臣，跟随曹操十多年，参与军务，啊，积劳成疾，对于曹操破袁绍立下汗马功劳，最后死于帐中，就是军帐之中啊，死时38岁，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曹操的重要的谋臣，这是一个正面人物。毛主席要林彪学国家。第二个范晔，这个范晔就完蛋了，啊，其实林彪的所有的以后的悲剧都和这个有关系，啊，我这里不是讲命定论啊，老人家是看得很清楚的，啊，范晔是什么人？我们学过历史的同学可能知道，24史中间有一个叫《后汉书》，《后汉书》的作者是范晔，范晔，范模范的范，晔这边一个日字旁，一个中华的华，范晔。范晔这个人是南朝时期宋国的一个著名的政治家，是出生于四处贵族出身，但是他是妾生的，啊，就是虽然是世出四出，啊，祖上是历代做官，啊，范晔我们知道，对，老丁啊，范晔还做过你的家乡宣城太守，啊，你知道他做过宣城太守，啊。这个范晔的这个做宣城太守是他政治失意的时候做的，在这个时候他综合各家的材料编成了后汉书，后汉书的价值我这里不讲了，价值太高啊，一致公认是一个我们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伟大的创作，伟大的著作。范晔这个人17岁就做官，做过什么呢？曾经做过相当于国防部部长，相当于，所以毛主席是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啊，做过国防部长，但是这个范兄，啊，以后卷入到党争，参与了皇帝的叔叔，啊，那个谋反集团，刘树康是当时这个宋文帝的叔叔，刘树康的这个谋反曾经拉范先生才入伙，范先生不肯入伙。最后还是被拉进去了，宋文帝最后把范晔全家抄斩，全家抄斩，啊，我们这个范先生死的时候只有48岁，他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啊，一个史学家，17岁就当官，最后是死于非命，全家处斩，处斩。老人家在1966年8月份、9月份。刚刚把林副主席捧为接班人，就让他看范晔传。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啊，所以我这里讲，第一个，我们看毛主席要林副统帅学习国家，忠心为主，勤勤恳恳，啊，报效主人，这个可以理解，啊，但是范晔是一个文人。啊，他在历史上有名就是编《后汉书》，啊，而且范先生呢性格非常放达，啊，非常飘逸和潇洒，喝酒啊什么什么东西的了，非常浪漫的一个人。林彪是一个很拘谨的人，啊，这两个人没有可比性。但是范先生做过，啊，做过什么呢？做过兵部，这个，他做过尚书外兵郎，这是唯一跟林彪相似的地方，就做过国防部长。啊，或者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啊，毛主席要林彪学国家，又用范晔最后参与谋反被满门抄斩这个历史事实来警告林彪。哎，老人家太不得了啊，这个宝库里面东西太丰富了，又有马列主义，又有24史，你们看他的宝库里面太多啊，一会儿马克思怎么讲，一会儿什么什么什么， 一会儿还有这个还有谋反，什么造反啊？从这里可以看到两点：文革初期，毛主席对任何人都不相信。他在提拔林彪的时候，对林彪是防范的，是防范的。第二点，伟大领袖也是非常坦率的，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啊，他就是要告诫林彪。你不要以为 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分你一个是毛主席唯一的亲密战友。因为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亲密战友就是一个人了，过去亲密战友一群啊，现在亲密战友一个，你别搞糊涂了啊，你一定要把关系要摆正啊，这关系要摆正啊。毛和他的关系就是君臣关系，不是什么亲密战友啊，你当真就以为是亲密战友，就是君臣啊。国家这个故事告诉他就是这个意思，范晏也是这个意思啊。而且他也直言不讳地告诉林彪，用范晏的故事来告诉他，皇帝是多疑的，皇帝是多疑的啊，宋文帝是多疑啊，猜疑啊，皇帝是多疑的，所以要谨慎从事，要谨慎，否则下场不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毛泽东叫林彪读范晏传，叫他学国家，这两点啊，我个人认为是理解文革期间毛林关系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关键的地方。好，我下面讲了他我们的林副统帅是怎么学范晏的啊。第三个问题，林彪在1966年到69年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你们看他两面的啊，他的革命积极性不能太高涨，太高涨老人家要猜疑的啊。我下面讲其他领导人对林彪出山的反应啊。第一个，我们尊敬的周恩来同志啊，对林副主席啊出来了，他的反应是什么？周总理一向尊敬林彪，不是在文革，文革之前就尊敬。周总理1965年下半年就已经知道或者悟出来了，也许毛老人家没有跟他直接用语言讲，但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史料是1965年的夏天，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奉毛的命去看赋闲在家多年的王稼祥。王稼祥是62年的夏天被罢官的啊，但是毛主席念他在遵义会议啊推出毛主席有功，所以呢对王稼祥始终没有进行大批判啊，基本上还是善待王稼祥的。65年的夏天，毛让周去看王稼祥，周告诉王稼祥，接班人换了，接班人是林元帅或邓总书记，也就是65年夏天，我们总理已经知道毛主席要换马了啊，刘少奇要下台，但是是林还是邓，周也搞不清楚啊，因为前面我一直讲，毛主席多年来一直是欣赏邓的啊。那么到了66年的下半年，八届十中全会，周总理迅速的更加的调整好自己的那个方位感啊，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他这个非常好的把关系调整好了啊，就是他很尊敬林彪啊。第二点，我们讲邓小平同志。我为什么要讲小平同志？因为小平同志被打倒是跟林彪有密切的关系的啊。他和刘不一样，刘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了8月5号以后就打倒，邓要迟几天啊。毛当时还没有决定要打倒他，毛在两可之间的时候，林要打倒刘啊，要打倒邓。我们说刚才前面讲的，邓小平同志一向对林彪有看法，这是一个长期的看法，他看得非常清楚，林元帅绝不是一个真正淡泊的人，真正淡泊的人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刘伯承，他非常淡泊，还有徐向前，非常淡泊，啊，一生病，生病10年20年，就是不出来，哎，真的身体不好，那是真正的淡泊，就淡泊，啊，这个林元帅不是真淡泊，林元帅是工于心计，工于心计，比如说狂热吹捧毛，给第一线的领导造成巨大压力。啊，小平同志在第一线是重要成员啊，林彪不断捧毛，给小平有巨大压力的啊。你这一高调一喊，我们都一小喊啊，这是很大的压力。再一个，我们的林元帅出手狠辣， 辣，出手非常厉害。他出手有两次出手啊，第一次是对彭德怀出手太凶，第二次是对罗瑞卿。罗瑞卿历史上是林彪的嫡系啊，出手非常凶啊，所以这些都让邓总书记对林元帅有非常保留或负面的看法。所以小平同志对林彪是一向无好感啊，也不赞成对林彪的战功的过分的宣传。因为我们知道林彪是四野，我们的小平同志曾经在淮海战役指导过两个野战军，所以应该讲战功比林还大一点啊。所以小平同志，你说林彪怎么什么天才的统帅啊，邓小平有的时候是有保留看法的，有保留看法的啊。那么而且刚才我前面讲60年代初他对林彪搞的毛主席个人崇拜曾有当面的批评，当面批评，但是形势比人强。到了1966年上半年，没有办法，那个大气氛大气候已经形成，所以小平同志也调整和林彪的关系，也注意调整。而且1966年的5、6月份，他向中央推荐陶铸同志代替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当然选拔提拔陶铸啊，当然陶铸可能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那个蓝天王陶铸啊，还有很重要一点，陶铸在东北时期是林彪的部下啊。那么而且在8届11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发言的时候是表态拥护林彪，是表态的。这是我讲的邓小平。下面讲刘少奇。这个刘主席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以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刘主席就说啊，他毛主席个人崇拜就是我搞的啊，以后呢我还要搞，现在不搞了，毛主席威信很高了，以后我要搞林彪同志和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这是刘少奇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这里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好像告诉全党，毛主席的威望不是革命战争中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而是他搞出来的。他已经犯了很大错误，文革中间这是他的一个大罪状，一大罪状啊啊啊！他搞就搞出来的啊。所以59年的时候他讲过，他要搞林和邓的崇拜啊，但是真正到了1962年以后，62到66的上半年，他对林彪已经无可奈何，林彪已经做大做强了，无可奈何啊。他在我们这个尊敬的这个刘主席，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吹捧林彪，或者他是违心的捧林彪，那没有办法啊，因为大气候已经形成了，大家都要向林彪同志学习啊。那么以后这个刘少奇在没倒台，真正倒台之前，最后倒台之前，他还批评说啊，彭真一贯在历史上反林彪啊，彭真不，这个人怎么不好啊，不仅反对我，他也反对林彪啊，我们的刘主席啊。所以刘主席是尽量想调整他和林彪的关系，但是没有办法的，他的目标被打倒的这个命运早就注定了啊。所以8届11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提出来要换接班人的时候，第一个表态拥护的是刘少奇。毛泽东在8届11中全会上说啊，我也老了，很可能突然不行了，帝国主义要打仗啊，我们现在要选一个新的接班人啊，总要选年轻的嘛。刘少奇马上领会毛泽东的意思，马上发表了比较长的讲话，高度歌颂林彪啊，林彪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好，然后他坚决支持，坚决拥护。他本来以为他这一个表态啊，好像能减缓他的那个压力，其实一点没有啊，就是刘少奇是没有办法表态拥护林彪。朱德，我们的朱老总一向是受林彪羞辱的啊，一向受林彪羞辱的，但是到了66年无可奈何，无可奈何。陶铸同志刚刚被中央提拔上去啊，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所谓第四号人物啊，其实他不是第四号人物，但是只是给他摆到第四号啊。陶铸因为自己和林彪在历史上的工作关系，所以呢他对歌颂林彪的这个什么什么事迹是很热心的啊。他到北京来，林彪还亲自接见过一次，这在林彪是非常难得的，就是陶铸从中南局调到北京做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林彪在家里接见了陶铸一次啊，短时间接见一次。所以陶铸也是拥护的。下面康森是一切看毛主席的眼色的，所以现在毛主席要用林彪，康森坚决拥护，包括陈伯达，当然江青啊，他们三个人的角色比较一致，就是一切看毛主席眼色啊。那么林彪一出山就打人，刘少奇已倒台，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老人家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出来，刘少奇就倒台了。最大的敌人就是邓小平，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要把小平同志废掉，还没下决心啊。而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选新的中央常委的时候，小平同志的得票是全票排行第四名，就是毛刘周邓啊，不是毛刘了，毛邓周，毛林周，对，啊，不，我糊涂了，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小平同志的这个得票非常高，这给林彪一个感到巨大的一个威胁。本来中央还要让邓小平同志分管一个工作，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外国共产党的工作，就是联络工作，这个工作一直是小平管的，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是完全罢官，挂名常委，不安排任何工作，回家反省。小平同志是有工作的，但是林彪发表讲话，林彪看到机会来了，讲话，一讲话把小平同志打下去。小平同志说现在他已经不能工作，他说我要和康老交代工作，把他的工作转给康森啊。所以林彪一出手就非常厉害啊，看到机会来了，马上把他认为自己最大的威胁邓小平打下去。而毛主席呢，毛主席没有加以支持啊，就让小平同志锻炼锻炼吧啊，就是，所以毛主席没支持。林彪在一上台讲了一个第一个讲话，就是关于罢官问题的讲话啊，接见那个军队领导同志的一个讲话，他说文化革命就是要罢官，实际上就是一个罢官运动，罢官啊，他倒是领会，毛主席领会得很深的。罢哪些人呢？罢官不罢官两个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第二个是不是突出政治，第三个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这三条标准是我们选拔干部的标准，以及是罢官标准。另外林彪在八月十三号的这次重要讲话中间，他还提了一个概念，叫做大节和小节的问题。文革中间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这个人大节很好。林彪说我们要看大节，不要去看小节，小节什么男女关系、偷鸡摸狗，那是无所谓的，只要大节忠于毛主席，这是最大的大节。这个文革中非常流行的就是林彪一上台就是谈了一个罢官问题和大节和小节的问题啊。那么可是会议刚刚开完没有多少天，林彪突然又消极起来了，消极了，用我的话说，他做甩手掌柜了，甩手掌柜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毛老人家已经做了制约，对他有制约，已经看出来了。第一个，林彪被毛主席任命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可是毛主席给他选了一个军委秘书长，这个秘书长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任命的，这个秘书长是叶剑英同志，叶帅。毛泽东不让林彪自己选秘书长，给他配了一个秘书长，具体军队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叶帅管，林彪的这个主持日常工作看来就是一个形式上的啊，所以毛主席给他制约好了。第二点， 毛主席多少年来对我们徐帅是要考察他的啊，当然毛主席也关心他的身体，什么关怀他，但是从来不让他进政治局。可是徐帅居然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徐向前同志进入政治局，叶剑英同志进入政治局，就是不是你林彪一个人提拔，我还提拔其他几个军中老同志，这几个军中老同志都跟你林彪没有关系的，啊，毛老人家做了布局，啊，这个布局做好了。那么，再一个，林副主席现在当了林副主席了，我们知道林彪家住在毛家湾，毛家湾今天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所在地，啊，它的面对对面就是北京一个著名中学北京四中。文革前是北京高干子弟的一个云集的中学，啊，毛家湾这个驻地，林彪当了第二号人物，是不是有一个林彪自己的卫队啊？没有的。过去林彪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来保卫。今天由于林副统帅当了第二号人物了，毛主席派了8341部队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部队联合保卫8341部队进驻林彪大院。林彪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啊！本来还好，他组织军委工作，那个军委的那个啊，他的驻地就是军委同志来管的。现在毛主席派了一个警卫局副局长，天天住他家，啊，就住到他家了啊，这个同志啊。于是，林彪万事没有自己的意见，主动交权，一切听毛的。所以66年一上台，个把月一个月不到，全部就开始消极了，什么事都不管了，啊，因为毛主席又叫他读古书，所以他这个我这要稍微压缩一点了，现在几点了？已经到6点多钟了。我也要说要说6点半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哎呦，这个讲的好的，我下面这个要压缩一点。我们说在这个文革初期这个阶段，林彪的名声非常大，像我和这个老丁我们都是老丁，我们都知道那个对林彪的宣传是铺天盖地呀，铺天盖地，引导我们老百姓相信林副统帅是大权在握，那种宣传让我们知道林统帅是大权在握。现在看起来，这可能是毛主席和江青的一个策略，也就是拉住林彪为文革造势。其实林彪只有一个副统帅的名字，角色并不突出，是吧？那么我下面要讲的，林彪是不是真正做到啊清心寡欲呢？不是的，这个人很厉害啊。林彪利用文革这个机会报复和清除异己啊。今天我们那些为林彪说话的人，他们都不看这些材料，他们不注意，他们是有选择性的选择材料。我觉得我们应该全面的看，比如说林彪有自保的那一部分，防范毛主席的部分，消极的部分，但是林彪也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那个方面，这个方面非常明显。他的林统帅的方法是什么呢？利用毛主席的猜疑心啊，老人家年纪大了，本身就好疑，到了年纪大更疑，利用毛主席的猜疑心，最好是借毛主席的手清除异己啊，这是林统帅的一个基本方面。那么我这里不多讲了啊，我要跳了，就是这里我提到，比如说毛主席为什么同意打倒陆定一啊，陆定一是林彪夫妇俩最恨的人啊。那么毛主席林彪为什么要打倒那个医生，军队的我们军委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同志，傅连璋同志在历史上1934年救过毛主席的，毛主席在江西的鄂都得一个病，疟疾很重，傅连璋先生当时是长汀的福音医院的医生，这个人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发了一句话，凡是长征的人都可以入党， 所以傅同志才入党的。傅同志原来是基督徒，傅同志救过毛主席，但是50年代初毛泽东命傅同志去给林彪检查身体，他看出林彪扎了个吗啡啊，所以毛主席毛老人家对林彪的身体非常了解啊。那么傅同志本来不想讲的，那么这件事情林彪是非常不愿意传出去的。1966年的8月，从7月开始，林彪和叶群就下令邱会作的总后勤部对傅连璋进行这个残酷批斗。傅连璋向毛主席发信说，历史上1934年我救过你一次，这次你能不能救我一次呢？毛泽东最后圣旨到，圣旨说说是此人事无大罪，事无大罪啊。这个话呢，好应予，似乎应予保护。那么林彪看这个话呢，好像讲的也不是很坚决，没有大罪有小罪，所以我们这个傅同志最后是1969年死在囚中，被囚中死在水泥地上啊，70多岁。这个人是给林彪好害死的啊，真的是害死的。所以我这里要提到傅连璋的悲剧啊，一个惨剧。那么还有一个清除贺龙，我这里不多讲了。今天还有很多人为林彪讲话，说清贺龙是毛的意思，毛是要清贺龙啊，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林和毛达成了一致，达成了一致，两个人都要清贺龙啊，这里不多讲。那么下面我要讲，除了这几个人，他对贺龙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于陆定一夫妇是一定要整，对于傅连璋是要整的，其他的人我下面要讲啊，他还是有自己看法的。比如说他对毛泽东啊，当然不好叫毛泽东了，对江青集团啊，残酷的对待彭德怀和刘少奇，林彪有不同看法。当然这个看法只是在家里有看法，他也不公开讲啊，一个政治人物光在家里躲着讲没有意思的啊。1967年的7月，红卫兵包围北京中南海，在天安门在中南海有一个纠留火线，要求中央把刘少奇交出来，交给群众批斗，叫纠留火线，数十万人包围中南海。在这个时候林彪在北京听秘书啊谈这个，就是给他讲文件，脱口而出啊，他说刘少奇是党中央副主席，垮大副因为听他秘书啊读一个关于垮大副的文件。林彪说刘少奇是党中央副主席，垮大副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这已经是刘少奇被打倒的1967年7月，他在家里突然脱口而出啊，他对彭和刘毛整他们整得这么厉害，他是有保留的，有保留啊。我下面讲林彪对刘少奇没有特别行动，没有特别行动，都是顺着毛江的态度走的，对陶铸被打倒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对彭德怀没有特别加以打击一般性的打击有，没有特别加以打击打彭是由江青亲自领导的打彭啊，这彭德怀是江青亲自领导，派戚本禹进行直接指导的所以对徐帅和刘帅，徐向前和刘伯承也是看毛主席的眼色。二月逆流以后对徐向前有打击，但是出手不狠，出手不狠。林彪自己说过1967年的夏天他在家里和秘书说过对杨成武说过，他说徐向前没有野心，我看李先念这个人倒比较危险，这是他讲的。表面老实实际上不老实，徐向前是老实的讲的这个林彪这个观察应该讲还都不错的，徐帅确实是没有任何野心对朱德，林统帅在对朱德的态度上是双重的，他每一次骂朱德的时候都是选毛主席在的时候骂，私下里去看朱德，对朱德毕恭毕敬这就是林彪的一个特点他在文革中也看过朱德， 但看朱德的时候非常尊敬朱德，但是在会上只要毛主席在，他马上批判朱德，啊，他献给毛主席一颗忠心啊，啊，就是这个。对周总理，我看了一下文革66到69这三年，基本上不妨害，啊，不能说一点没有，基本不妨害。一般情况下也尊重总理的意见，在文革中基本上和总理没有发生冲突，这是他和总理的关系。对康生，他特别的在意康生，对康生是敬而远之，他知道康生的厉害，知道康生的厉害啊。那么对林彪，对一些部下的倒台都是有同情的，文革中间不少军中的一些他的部下被打倒，而且也和江青吵过架。但是林彪区分不同的情况，除了对极少数他的亲信伸出过援手，其他一概不管。叶群有一个亲戚被康生打成反革命，林彪和叶群都不救，都不救的。陶铸被打倒以后给林彪写过一封信，林彪看过以后非常悲，就是沉默不语。叶群害怕出事，马上下令把这个信烧掉，啊，这是事实。也就是林副统帅那个权势熏天的时候，也还是每天有紧张感，有紧张感。那么下面我要讲一下叶群，啊，叶群这个人物啊，非常就在林彪的身边了，他特别重要了啊。叶群是一个所谓知识分子出身，属于1937年、38年去延安的那个革命女性，啊，37、38到延安的女性很多，她是去的女性之一。叶群在延安整风中间被整过，整的时候曾经整的不知道是神志昏迷还是半真半假，叶群曾经把面盆当成尿盆，就是他用一个盆，这个那个时候比较困难，既是这个盆洗脸用，打饭用，尿盆用，三用，啊，也就是说被整得不轻，被整得不轻。当时叶群曾经是王明担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的校部机关的一个科长，啊，叶群，所以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定要找一个大树，大树啊，找一个大腿，啊，终于找到了林统帅，找到了林元帅。这叶群，啊，他从一个普通的1937年、38年奔赴延安的革命女性，他这个演变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么，他是有文化的，懂俄文。叶群懂俄文，啊，曾经还翻译过俄文的一些东西。在50年代，在50年代的漫长的10年中，跟他的夫君一同韬晦，啊，闭关不出，深刻的研究宫廷政治，深有心得。就夫妻共同在读书，林统帅读书不是在文革，文革期间基本不读书，他读书是50年代苦读，天天在读书，研究什么？研究宫廷政治学，啊，宫廷政治学，而且夫妇共同把书读，啊。叶群和江青，我下面稍微做点比较，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两个人都有野心，都有文化，都有文化。他们不属于那些大姐类的。我们知道，我们党内有一些大姐类的啊，就是康大姐了，这个大姐那个大姐了，他们不是属于的，他们的资历要比大姐要低的啊。邓大姐、蔡大姐、康大姐高啊，他们是有文化、有野心。当他们跟夫君结婚以后，都还有增加了一个新特点，就是作风霸道。本来不霸道，啊，以后被权力接近了以后，都变得霸道起来了，啊，都会说话。这两位都会说话，一方面他们语言都会讲意识形态的大话，江和叶是一样的，都会说，满嘴大话。 同时又有农民革命女债主的风格。我觉得看他们是一定要看到这两面啊。江青我们现在不要，很多人现在年轻的呀觉得江青是个女权主义者，好像很同情他。江青本身也是一个女债主啊，他有债主风格啊，千万不要忘了他还有孙二娘的那一些特点啊。江青自称老梁，叶群自称姑奶奶，哎，这是很有意思的革命文化中出现的这种情况。所以既会讲革命的意识形态大化，马恩列斯毛都会讲，同时也会讲债主里面的那些语言，哎，所以跟他们的先生都学会了很多。但是林彪是这方面说的少，林彪不太说的啊。那么他和江青的不同点在哪里？江青完全不能当毛的家，就是江青啊，他是听毛的，江青是工具。当然江青能影响毛，这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江青不能左右毛。毛是一世英明主啊，他是太英明了，谁都不能骗他啊。而叶群基本可以当林彪的家，林叶他们是什么？是夫妻老婆店，夫妻老婆店，啊，林彪在50年代漫长的赋闲的十年，被冷冻的十年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依赖叶群的基本的依赖性，形成了十年啊，别人这么热闹啊，刘少奇、王光美这个那个的啊，他们两人在家里是冷冷清清啊，但是夫妻应该讲是共患难的，是对他的这个太太形成了高度依赖。高度依赖，而叶群啊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对宫廷政治学很有研究啊。林彪从多年的经历中间相信叶群的判断力，判断力之准确，而且林彪身体不好，精神倦怠，我们知道精神倦怠成天没有兴趣啊，又不喜欢吃，也不喜欢玩，什么都不好啊，这个灰暗的人生啊，灰暗的人生啊，成天研究宫廷政治学有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们贺元帅啊，喜欢这个对食品啊，对什么东西都有一些爱好了，这很好啊。或者对名餐大专有一些爱好，这个他们俩没有啊，天天是研究这个，枯坐在房间研究这个24史啊，真没有意思。所以心情灰暗，而且呢。需要叶群帮他打理内外事务，啊，文革中叶群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个，控制林彪接触的信息，我这里没有时间展开。就第一个特点，林彪所有到林彪的信息都是由叶群控制的。第二点，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把关，这都是林彪同意的，因为林彪知道他太太有这个政治敏锐性，有政治敏锐性啊，所有的文件。都一定要等他老婆看，看了以后才能送给毛主席，看了以后才能发给哪一个，一定要迟摆个几个小时啊，甚至摆一天，等太太的意见啊。他对他的太太的政治敏锐性是有很高的评价的啊。那么每一次上天安门啊，下面这是我讲的这个控给林彪的意见把关的核心是捧毛捧江。就是给他的所有意见都要加上捧毛主席捧江青的内容，这是由叶群来给他把关。我们现在知道的，宁副统帅每一次上天安门都是叶群总是提醒，是叶群导演的，是一分钟，就是只能比毛主席早一分钟到。为什么呢？早到的话抢毛主席的风头，迟到的话对伟大领袖大不敬，所以一定只能是嘎准一分钟，这个一分钟很难很难的，不知道费了多少力，这是叶群啊提出的要求。所以林副统帅跟随毛主席84检阅红卫兵啊，是非常非常吃力的一件事情。你早到5分钟10分钟，你在那儿干嘛啊？你是不是借党营私啊？又跟别人打招呼啊？是不是要拉拢人心啊？所以叶群给林彪设计的是早到一分钟的这个策略啊。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第三点，协调和毛江的关系啊， 因为林彪啊，有的时候这个他和毛主席和江青打交道的时候，需要叶群在里面协调，啊。那么第四点，代表林彪指导军中重要的人事事务和重要的事务，所以叶群是管军队的，管军队的。这个女人不简单，啊，她是军委办事处的女当家。啊，林彪看起来是个当家的，所有指示要经过他。我这里再讲一讲啊，毛主席了解叶群的这个角色啊，叶群参加军委办事处是毛的意见，毛对叶群的揽权都知道，但是不加以支持，他是把叶群看成是林彪的替身来看待的。我本来这里还要专门讲一个这个中共革命中的高干夫人现象啊，这个没有时间了，这一讲还要半个小时，这个我就不讲了。我这里要讲核心观点，中共革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但是高干夫人深度参与政治是常见现象。你看，这是一个矛盾的东西，是男性革命，共产革命是以男人为中心的，可是在革命年代，在毛时代，女人参政又是一个普遍现象啊，这怎么理解？我这里本来有大量的数字，就是毛主席以后这个批判林彪了，就是不是批判林彪，就讲林彪的闲话了，说啊，让自己老婆当办公室主任啊，我就不喜欢了，我就是什么最多一个秘书就帮我收发收发了，他不是批评叶群的时候吗？庐山会议以后了，其实从建国以后开始，我们的高干太太，都是当首长的办公室主任，从王光美同志开始。王光美不是主任，但是都是少奇同志机要秘书，小平同志的夫人卓林同志是小平同志的秘书，一直下来啊，包括许世友的太太、韩先楚的太太，所有这些革命的老太太都是夫君的秘书。这个秘书啊，他不是林彪这一家啊，不是这一家啊，所以在毛主席，我这里要讲，稍微讲一讲，因为毛主席让江青出山了，啊，给江青与重任，他就不好再妨碍、再批评叶群，就不好再批评，他自己啊不好批评。第二点，女性参政是可控的，可控的，女人参政翻不了天，为什么？一切拿他的性质是首长的附庸。好坏都拿首长，男性首长啊，这个试问，或者鸡犬升天，或者一锅煮。毛时代的这些夫人，他们的命运都是这样啊。杨成武的夫人叫赵什么珍，也是杨办的主任，都是这样，或者鸡犬升天，或者一蒸下油锅啊，都是一样的。所以毛主席在六九年之前都没有批评这种现象，所以他也不在意啊，老婆当家就当家，这不能讲了。这个我下面要讲的，我这里讲林彪在这个六七年文革的高潮这一年，深居简出，除了随毛主席出来露面以外，基本上很少有接见军队高级领导同志的行为，不见得啊，他避嫌。1967年的五月发生了一件事情，对林彪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啊，老人家一个开玩笑让林彪吓出一身冷汗啊，现在我们有资料说林彪本来就怕出汗，那一次是吓得浑身出汗。1966年五月，为了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多少多少年，有一个革命文艺演出，毛老人家和林统帅、林副统帅一阵看革命演出，啊，革命那个部队文艺战士啊，满怀热情、无限忠诚啊，就仪式嘛，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毛主席碰一碰林彪，下面到你了，就讲了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果真是的，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就毛主席就像碰了一下林彪，就说了这句话，下面到你了。林彪吓得一身汗，大汗， 林彪是不能出汗的啊，他身体不好。回去以后，林彪就有重要行动。第一个，下令把北京市的他的林办的工作人员，把北京市所有马路上能看到的进驻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的东西全部刷掉。当天晚上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写信，要求从一切正式文告到一切宣传、一切文艺节目，坚决地把永远健康拿掉，要求传达到全部的群众组织。就是毛主席碰他这一下啊，让我们林副统帅这一天晚上就是不得休息啊。毛主席说下面到底了啊。其实毛主席这碰一下不是偶然行为，我下面还会提到毛主席极其在意，极其在意的啊，极其在意对林彪喊永远健康的啊。我下面要说，机会来的时候，林彪迅速出手，这是他在文革期间的一个基本特点。机会不来，啊，装聋作哑，啊，变成了一个逍遥派，在家里深居简出，什么都不管。机会来的时候，该出手就出手，啊，第一个机会来，1967年3月份，林彪想搞军内走资派，毛主席经过权衡以后加以支持，林彪缩回去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武汉事件，这一次对林彪的震动很大。武汉事件我们知道，1967年7月20号，武汉的陈再道啊，那个所谓发生的打这个谢富治和王立这个事件，所谓武汉兵变等等，老人家在武汉受惊了，然后老人家这个用飞机啊，坐的那个飞机到了上海啊。那么给毛主席开飞机的这位同志是谁呢？就是驾驶256号奔苏联去的这个潘同志，潘飞行员啊。1967年老人家从武汉飞上海是毛主席一辈子最后一次坐飞机，就是潘同志开的。潘同志最后是跟林彪一阵在温都尔汗啊，就没有了啊。那么67年，我说啊，1967年7月20号武汉事件发生的时候，林彪兴奋异常，走到前台了，本来是在后台的，突然一下走到前台了，因为毛老人家在武汉啊，毛老人家整个转移到上海，他主持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过去没有他的机会，开碰头会是由周恩来、毛泽东指定周恩来主持，所以林副统帅从来不能主持会议的，或者毛主席主持会议，或者毛主席委托周恩来主持会议。这一次林彪终于可以主持会议了，720事件。第二天7月22号，林立果出台，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纠军内走资派啊。7月24号，林彪写信给中央文革，给江青，提出明天的大会我还是应该参加。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林彪从来是不愿意开会的，更不愿意开大会。7月25号，中央文革周恩来预定开一个100万人的啊，欢迎谢富治和王立的这个群众大会，声讨武汉地区的走资派，就是陈再道等人的反党反什么什么什么一个罪行的这个大会。这次会议林彪7月24号写信，他一定要参加。7月25号，林彪实现了他的一个很大的理想，第一次在毛主席不在的时候站到天安门的中心，他就是要这个感觉，就是要这个啊。那么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成为主角啊，所有这一切毛老人家在上海高度注视，高度注视。8月1号，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提出纠军内走资派。而且在7月下旬啊，林彪又做出姿态，主动越界他平常看不起的中央文革的那几个成员，什么戚本禹啊，那几个年轻人啊，他说寄希望于小将。为什么这样做？我认为一方面他已经开始感到725他登上天安门犯忌讳了，后悔了，赶快要修补和江青的关系啊，怕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告他一个刁状 啊。再一个，他知道那几个宠儿是毛主席喜欢的，啊，向毛主席表忠心，就是破例的主动的约见中央文革的几个成员，啊。那么毛主席，我上面讲，毛主席对于林彪在7月20号到8月1号这10天的行为高度警惕，这都是让林彪做接班人的啊。但是毛老人家警惕，他在上海，他就对他自言自语，啊，永远健康，啊，什么永远健康啊？人能永远健康吗？啊，什么什么，就是没有一个人接他的话茬，旁边是杨成武这些侍从啊在旁边的，但是他已经开始放话了，就是对林彪表示不满了。7月下旬8月初，毛泽东在上海就不满了。更重要的一个行为，他让杨成武回到上海，回到北京，传达他的最新最高指示，绕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杨成武在8月1号建军节做致辞，撇开国防部长林彪，由67年，我们知道67年8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这是大家都很看重的，林彪很看重的建军50周年的招待会的致辞，毛泽东不让林彪做，要杨成武做，啊。那么第三点，要杨成武不要向林彪告诉他的这些谈话，啊。所以毛在上海对林彪登上天安门已经是有感觉的了，有感觉的了。那么早几个月前，1967年3月，一件小事情，毛主席还是支持林彪的。1967年3月，周恩来在和毛泽东汇报的时候，顺带提到，他说：“正好现在我们应该开个会啊，开一个军级干部会议啊，关于这个部队支佐的问题，要开个会，统一一下子看法。”这件事情，康生和江青向林彪告状，说周总理啊不应该这个绕过林彪，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应该通过林彪向毛泽东汇报。那么毛泽东呢也同意，说应该先告林彪再转毛泽东，按照程序。我们尊敬的总理当天晚上写了一个沉痛的检讨，原话是保证绝不再犯，向林彪做检讨，啊。3月份还要经过林彪，到了7月份8月份，毛主席指定不要经过林彪，把林彪又当成一个摆设了，啊。那么我想这里就是啊，这个事情使林彪在7月20号以后高涨的政治热情迅速的冷却下来，从又变成了一个甩手掌柜，啊。7月份本来上了天安门很兴奋的，啊，现在毛主席几句话就把权力中心啊还是由毛来控制一切，啊。所以我这里要有个结论是，66年到69年几乎军队的所有重要决策都要率先报江青领导的钓鱼台，军队的决策林彪不能直接报下去的，都要先报江青，也就是等到毛主席和江青同意以后才能推行，林的讲话也得由钓鱼台事先审查，啊。军委办事组人员的组成也是毛定的，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来自于毛，但是当毛需要林彪的时候也会考虑林彪的意见，适当的满足林彪的要求，比如说林彪要打倒哪个啊，那么毛主席经过权衡以后同意打倒，啊，这就是适当满足林彪的要求，啊。林彪在这段时间是，他能放下自己的身份，平常非常骄傲的，啊，甚至在67年他居然把自己写好的稿子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让戚本禹看，戚本禹是江青的宠儿，啊，权势熏天，林彪是完全地位这么高他可以不理他的，但是林彪为了要调整好他和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居然信还要先给戚本禹审查，啊。那么第四个问题我这里，啊，就是九大是林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九大，哎呀， 这个接班人就自动就没有了啊，这是很好的一个事啊。我想这个第一，林彪的一些想法在九大上和毛泽东是有分歧的。林彪是比较主张在啊文革结束，国家开始所谓搞现代化，恢复常规，恢复秩序啊。那么毛呢是要搞不断革命啊，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没有时间讲了。毛废弃了陈伯达给林彪写的那个稿子，那个稿子是林彪比较欣赏的，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应该搞经济建设。毛不看，用的是张春桥的稿子啊，张春桥稿子就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啊。那么所以林彪在九大做政治报告的时候，事先稿子一个字没有看啊，没有看的，是很不高兴的。那么九大上面，毛主席在安排林彪正式成为接班人的九大上面，毛主席又来试探林彪了。老人家这个一辈子这个搞这个神出鬼没有骑兵啊啊！九大的一次开，这个九大时间开了很长，开了20多天。有一次开会啊，有一天开会，选举大会主席团，毛主席说选举林彪同志做主席团主席，吓坏了林彪。林彪好在反应快，马上啊拉了喇叭过来说，选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做主席。然后林彪说流眼泪就流眼泪，流着眼泪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就是在九大的庄严的主席台上，两个人演出了这一场试探反试探的一场戏啊，这是试探和反试探啊。老人家这个随时在试探林彪。另外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借用外电的话表达自己的不安啊，他主要借用的是苏联人的话。他说苏联人说我们现在是军事官僚集团，实际上毛主席已经有不安了啊。他是在九大的发言九大讲话中谈这个东西。那么我想毛主席在九大上安排林彪的系统的人做了政治局委员，但是老人家又做了其他的布局。他任命了许世友、陈锡联担任政治局委员，他也让李先念这批人继续保留政治局委员啊，几个老臣啊，什么刘伯承呢，虽然双眼失明啊，但是刘伯承等人还是政治局委员，叶剑英也是政治局委员。所以林彪并没有真正实现清一色啊，特别是大军区司令员这一级，林彪最希望能洗牌的这一级，毛泽东是坚决不让林彪有染指的机会。所以大军区司令员这一级全是毛主席定的啊，所以林彪是对广州军区什么这些他只能有一个建议，决定在毛都毛岸英同志牺牲了，毛岸青同志精神也不太好啊。70年的7月份，林立果隆重推出给毛主席江青造成巨大的心理上的一个反应啊，因为他们两位没有啊，江青是一个姑娘，就是李娜，也没有儿子，怎么推出的？7月20几号安排的很好啊，是专门安排的林彪视察国防科委的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什么新工厂，特地安排儿子跟他一起啊，按照秩序走的一起啊，去视察这个军中所有，这个他的录像在军中所有单位播放，这是一个。第二个，7月下旬林立果做蒋用报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蒋用报告，这个蒋用报告长达7个小时，讲了一天，7万字。这个报告毛泽东当然看到，毛泽东看到，林彪昏了头了，林彪居然在家里欣赏得不得了，说这个报告不仅语言像我啊，什么什么思想像我，连讲话的声音都像我。他掏回了几十年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我们讲人有的时候会逆令智昏的。这个报告到了毛泽东那儿，包括军队空军对林立果的吹捧，到了毛主席那儿，毛主席产生了负面 看法，负面看法。本来毛泽东啊，对这个林彪啊，对这个林立国有一点欣赏的，因为林立国啊，这个人啊，是一个好动脑筋的人，动手能力很强。他是北大学物理系的，他喜欢动手啊，搞一些军械等等。特别是在1969年，这个人突发奇想，在张家口以北的一个山劈掉一半，啊，又提出要堆山，他搞了很多新花样，放一个什么雷达，说这个雷达放上去以后，莫斯科如果对中国放这个巡航导弹啊，放这个战略导弹的话，啊，提前可以知道。啊，毛主席非常高兴，亲自接见林立国，啊，亲自接见林立国，称他是革命小将，敢想敢做，啊，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毛主席鼓励了。啊，林彪应该谦虚一点，应该谦虚一点啊！但是他忘掉了，他以为毛泽东称赞他儿子了，所以他就要隆重推出，隆重推出。主要他受到刺激，主要是毛远新这个时候在沈阳军区的地位被不断提拔，所以现在他要赶紧提拔这个林立国。毛主席的反应是，林彪同志认为自己身体不好了，啊。这么快的，这么着急的，把林立把他的儿子也推做接班人了，这是毛主席啊跟江青、康生等人的小范围谈话。康生直接在圣上面前说：“林彪昏了头了，昏头了，啊，怎么能隆重推出自己儿子呢？啊，特别是毛主席没有一个健康的儿子的时候，啊，更不能推出。”啊，这是肯定的。你这个学搞历史搞了这么长时间，研究了10年。啊，这个是基本道理啊，啊。毛主席最喜欢的是林彪不管事儿，最喜欢的是这个，或者是指定性的啊，我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那么我们知道1967年，啊不1969年，啊珍宝岛事件以后，珍宝岛事件以后有一个中苏两国副外长的谈判，在谈判这个在北京谈判的前几天，林彪非常紧张，林彪开始管事了，他啊提了一个口令。啊，叫这个传达给这个黄永胜，什么呢？全国的所有机场把飞机要掩蔽进去，所有的什么东西也要开始战备，什么等等。这个呢，被军委的一个同志啊，一个副总参谋长加了几个词，叫林副主席一号通令。一号通令，这件事犯了大错。为什么？他是报给毛主席的，报毛和报给黄永胜是同时。他应该先报给圣上，圣上批准以后再往下报，他是同时。这件事情果真毛主席知道以后极不高兴，下令汪东兴烧掉，其他没多说。林彪自己也知道这一天他犯了大错，就在这一天他批了这个通令以后，当天晚上他书写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提醒自己。大家知道我们批林批孔都学过这句，就是批判林彪的都讲克己复礼啊，要克制自己顺从毛主席啊。他后悔了，因为什么？六七年有一天，我这个记不清楚了啊，我这六七年的为调动一个连的这个军力，林彪都把这个报到毛泽东那儿，是圣上批准以后才调动一个连的军队，这调动一个连都要经过伟大统毛主席，你这个全国进入这种战备紧张状态啊，你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果真毛泽东不高兴，他自己也知道了啊。所以林彪并不是一个事权事能的，经常会犯错误的啊。所以我讲的是林彪啊，毛主席最喜欢的是林彪不管事，一旦林彪要发号施令了，毛主席就不高兴了。而这一次应该讲林彪并不是有其他的什么野心啊，那么应该讲是毛主席的猜疑心在作怪啊，猜疑心。我下面要讲几个那个庐山会议上的猫林斗法啊，这里不多讲了，我干脆这个把这一段就省掉。我下面要讲几个庐山会议啊之后毛主席是怎么对付林彪的啊。第一个，抛出陈伯达啊，为什么抛出陈伯达？我没有时间讲了。第二个，开展批城整风。第三个，什么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第四个，向全国人民公开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我印象还很深，我当时已经是 工作了啊。这是林彪事件之前，人民出版社发行小册子，毛主席70年会见失落的谈话，发行小册子在全国宣传。就在这个讲话中，毛主席实际上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毛主席说：“四个伟大讨嫌，四个伟大讨嫌，四个伟大是谁分给他的？是林彪分他的。林彪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简称四个伟大。”啊，这个林彪事件之前，这个小册子全国就传了。最后一个，71年8月份开始，毛主席南巡，啊，打招呼，为批判林彪或者叫倒林做准备。今天他的这个南巡讲话啊，汪东兴写的那个纪要，全部基本上是真实的啊，就是各地的讲话大致内容相同啊，那么是为准备废林彪做准备了。那么还有一个，毛主席和江青啊，他们真是高度配合的啊，真的是政治夫妻啊。兵不厌诈，啊，江青在1971年的夏天为林彪拍一个照片，名字叫孜孜不倦，林彪在学毛选，啊，马匹林彪，啊，就是，这是江青，啊，江青也参与进去。我下面要讲第六个问题，913事件及其后果。我这里说，毛主席的领导学一向成功的。领导学，过去毛主席统御有方，他的政治对立面无不应手倒，就马上倒地啊，这个束手待毙，几乎是包打包开啊。毛主席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真的是这样，就是在党内，我不讲其他了，基本上是都是对方都是马上倒地啊。这一次913事件是唯一的一次受挫，913事件之前是唯一一次受挫。为什么？我下面讲林彪的个性。林彪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很有心计，但是寡言少语。另外他的性格是什么？他的性格是一个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我曾经看过台湾出过的一个军中的一个所谓绝密材料，台湾在60年代林彪在台上的时候，我前几天在台湾访问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这个军中材料，就是谈对林彪的分析。到底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一辈子仗，跟林彪交手的很多，对林彪有一些了解是真实的。就说林彪这个人是一个极其孤傲的个人主义者，个人英雄主义者，非常爱名誉，啊，非常的这个自尊的一个人。那么，我们知道，1967年5月1号，林彪居然在天安门上跟毛主席，啊，毛主席这个最后一次见面，两个人就见面一两分钟，一句话不讲，林彪当着希哈鲁克的面拂袖而去，这是所有没有过的，毛主席的臣下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子的，啊，林彪居然是那天本来不想去，是叶群跪在地下求他一定要去，5月1号的烟火晚会，他去了，坐到边上坐了一分钟，给记者照个相，然后林彪走了。这个耍性子啊，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啊，这是不得了。当然毛泽东当了什么事没发生，面无表情啊，两个人不打招呼啊。我下面讲，在毛主席的领导学中间，要人做检讨是一个主要内容，做检讨而且光是口头检讨不行，一定要书面检讨，这是毛主席几十年的领导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一个，立此存照，有了小辫子。第二个，根据不同情况，把你的检讨下发到县团级，什么什么军，什么师级，下到哪个级，肃清你在全国的影响，用你自己的嘴打自己的手，打自己嘴巴。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我们敬爱的朱老总啊，违心的做了那个悲痛的检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肃清朱德同志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那个很高的影响，给他下到县团级，让朱德的检讨下到县团级，啊，就是你要检讨，我下下去，让全国党员干部都知道朱老总有错误，朱老总歌颂毛主席的伟大，啊，那么，所以， 写检讨的人从四十年代毛主席当家以后，就是应该讲三五年以后，主要是四十年代遵义延安整顿以后，是无所不包，从刘少奇到总理到江青到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个那写检讨的人是都要写检讨，都喜欢毛主席喜欢叫他们写检讨九一三事件以后，总理的威望比较高毛主席特地批准周恩来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对他在历史上的所有路线错误做一次深刻的全面的检讨这是事实。七二年这次检讨，总理的这次检讨很长就是叫人做检讨是毛主席的领导学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只有一个人例外，林彪坚决不做检讨，只有他敢跟毛主席对着干刚才我讲的从什么王明了什么刘少奇了，没有不做检讨的包括江青也要写检讨所以因为林彪了解他做检讨的结果是什么，他最担心的毛主席把他的检讨批发全党，这个把他这个接班人一废很好废嘛自己检讨了林彪同志犯了错误，身体也不太好，那么这个给他换一个工作等等，所以林彪坚决不做检讨。林彪不做检讨，毛主席就拿四大金刚出气，就黄吴叶什么黄吴叶李秋五大金刚他们是一遍一遍的做检讨，毛主席一遍遍不让他们过关就不让他们过关那么特别是毛主席对叶群，他对叶群的检讨，他的批示批发下去，什么爱吹不爱批九大了，当了政治局委员了，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毛主席在九一三事件之前，毛主席对叶群检讨的批示就下发全党，下发全党的当然没有下发到底下了，没有下发到底下，下发到下发到这个比较高的那个毛主席以后很不高兴的，就是说没有下到军委总参二部这一个档次，但是是林彪他们做了一些控制但是有所扩散，有所扩散。那么毛主席当然没有料到林立果会刺杀搞反革命政变或者是叫刺秦王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这是毛主席革命一辈子掌权以后从来没有碰过的情况，没有，从来没有但是毛主席警惕性极高他的警惕性太高了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五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但是今天到哪儿去明天到哪儿去别人都搞不清楚的神龙见首不见尾，躲过了，命大福大，躲过了这次刺杀那么应该讲林立果刺毛主席林彪是不是亲属这些都是一个疑点。叶群很多说法是认为叶群是知道的，参与其事的那么很可能林彪都不一定知道，林彪不一定知道，因为多年来叶群控制林彪的信息而四大金刚基本上都没有参与，所以以后对四大金刚说他们是参与反革命政变，这是不实的，这是不实的。四大金刚都没有参与刺杀毛主席的任何行动，没有的当然他们自己有不同的错误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下面讲，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方面情况的这个过程中，林立恒起的作用特别大。林立恒林立恒这个人很有意思毛主席早在1971年的9月1号到2号就已经有所感觉，是感觉什么？9月1号到2号，毛主席和江西第一号人物叫陈世清谈话。陈世清是江西的军中的第一号人物，江西的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陈世清跟毛主席毛主席当然已经跟他谈了七谈八谈，庐山的会议没结束那个陈伯达后面还有人然后陈世清 本来被认为是林彪的人，这个时候火线立功，火线立功，马上迅速的站出来揭发林彪，啊，这个材料是准确的。陈世清说，他说向毛主席揭发，说我的家属就陈的太太和林豆豆有接触，林豆豆几次到南昌来都提示什么，说不要跟我家多来往，搞得不好以后要杀头的。这个话九月一号到二号陈世清就向毛泽东说了，所以毛主席能躲过暗杀，他是有信息的，有信息啊。那么当然我们今天都知道的，在九一三事件的前一个晚上，林豆豆五次向中央警卫团的副团长张宏报告，说是叶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希望中央赶快出来拦下来。我下面要讲林豆豆为什么如此，我认为林豆豆第一个，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他对叶群有很深的不满。第二点，知识太少，根本不懂政治，根本不懂历史，他在知识结构方面比他的弟弟要差得太多。就是林立果是一个聪明的人，林立恒自我感觉，我下面讲他自我感觉太好，他原先是学理工的，清华大学的，这些高干子弟是随时可以调学校的，后来这个清华大学学不下去了，转到北大中文系，这是事实，第三点，公主脾气自以为是，公主脾气自以为是。第四点，尽管受林彪的影响，对毛主席有看法，但是对毛主席还是有很深的迷信。他以为，他非常就是自以为是，以为他的父亲就会最多的情况像朱老总那样被冷遇而已。他们就是他想，他的爹最多像朱老总，叶群是个坏人，抓起来最好。他不晓得叶群是他妈跟他是绑在一起的，再坏还是他的妈，他搞不大清楚的。所以我这里讲公主脾气自以为是。哦，当然这里他向中央揭发是很好了，我这里林彪为什么要逃？从种种迹象看，林彪没有逃的准备，一点准备没有，是吧？本来他是可能是准备听天由命的，林彪是反正不检讨，任你毛泽东怎么办，随便你了。本来看来是这样子的。再一个，南逃广州也只是一个伏案，并没有任何准备。南逃广州啊，所谓到广州啊，什么什么，这都是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刚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什么南逃广州，都不知道啊。那么，应该讲这件事情的真正策划者还是叶群和林立果。当然，林彪是同意的，林彪是同意的。现在256号飞机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谜。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北京对林豆豆的报告反应很慢，很慢，这是第一点。至于为什么慢搞不清楚。第二点，北京指示林豆豆也上256号飞机，而林豆豆没有上这是确切的，请他也上这个飞机，他没去第三点，这个潘同志叫潘景银同志，是一个飞行员。这个飞行员在80年代小平同志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称他是一个好同志，好同志。这个同志刚才我讲的是720事件时是毛主席专机的驾驶员，毛主席对他印象很好，毛主席当时就说他长得像毛岸英，像我的儿子毛主席对潘飞行员印象非常好，长相就像毛岸英所以具体情况都是一个谜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新的资料。最后我要说最后一个问题，就林彪事件的性质。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带有封建宫廷密谋政治的浓厚的色彩，宫廷政治密谋政治的浓厚色彩。 在这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密谋，但是都要拿到台面上，最后都要拿到台面上，或者面对面的交锋啊，或者失败的一方公开检讨形成一个决议。这一次不是的，这一次是打暗圈，暗圈的方式。我们说如果说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还有思想啊方面的差异啊，有思想之争或者叫路线之争的话，我认为毛林之争就完全是一个权力较量，没有什么思想啊。你说林彪自己有什么思想？林彪从来不敢说出来啊，没有说出来。一个政治家如果不把你的看法说出来，你这个思想叫什么思想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啊。我想毛主席的晚年真的是帝王思维已经全面化了。帝王思维，他老人家有两套语言系统啊，这是我的研究。一套语言系统就是什么反修防修啊，三要三不要啊，学马列啊，多学一点哲学啊，这是毛主席的一套语言系统。另外一套语言系统就是哎，汝等不得谋反，就是摆正关系，汝等不得谋反。实际上老人家是两套语言系统，他经常一会儿是叫大家学马列学几本书，一会儿啊读这本什么什么什么一篇啊一篇这个什么什么国家传，一篇范晔传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啊，他是两套啊。我说这个毛主席给林彪在文革，今天基本可以看出来，他就是给他一个接班人的名义，而不给一点发号施令权。林副统帅，所谓林副统帅名气那么大，名声那么高，实际上林彪在文革的六六到六九的他的权力的含金量跟文革前的刘少奇不能相比。刘少奇是真的有权，真的有权，林副统帅所谓林彪没有权，没有权的。他只能是在毛主席给他一个创造一个机会的时候，他出来出手捞一点好处啊，打几个人啊，他只能是这样啊。而且做过以后马上又啊又缩回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君臣关系，而这种关系实际上作为君和作为臣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我认为毛主席和林的关系是君和臣的关系，两个人都知道，林彪自己知道自己是臣子，知道啊。我觉得老人家在这一段时间，特别是明明知道林彪身体不好，把他却树为接班人，作为自己大权独揽的挡箭牌。这一点啊，他不仅自己这样，他给他夫人江青也设置了一个挡箭牌。江青这个挡箭牌就是陈伯达，陈伯达完全是个傀儡啊。陈伯达就拿他出来是为了照顾江青的啊。江青因为刚刚出道的时候啊，大家这个不行，震动太大，一定要陈老夫子。陈老夫子是共产党老理论家，其实陈老夫子在这个在他们里面是被他们随时可以羞辱的人，随时可以羞辱的人。陈老夫子就是因为经常被江青和文革的那些小同志羞辱，最后到林彪那儿寻求温暖的，不就是吗？很可怜，那个政治局常委最后到林彪家啊，开车子都不敢直接开啊，左看右看，怕这个怕那个。政治局第四号人物，名誉上的第四号人物，实际上一点权力含金量都没有的，啊，是这样的。所以，林彪是毛主席的挡箭牌，陈伯达是江青的挡箭牌，挡箭牌，啊，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林彪稍微想管事了，又欲废之。我觉得老人家在这一点上好像真的是有点把国家大事视同儿戏啊，这是我的看法，也可能不对啊。我下面要讲林彪这个人工于心计，我认为他确实有政治野心啊。今天都为他说话的那些人说他没有政治野心啊，非常淡薄，不是的，他有政治野心。在六六年之前，我要给他分阶段，六六年之前他是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在勇攀政治高峰 啊，攀登政治高峰，啊，66年到69年是全力配合毛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党的九大以后是全力保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因为他发现毛主席有权力再转移的迹象了，权力再转移。那么这个老兄啊，这个人啊，在文革中从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当然前景，政治前景的莫测造成他的心情的灰暗，林彪的心情是灰暗的，大量的资料看出来他是灰暗的啊。他在文革期间对外界了解情况很少，他基本上在文革这个阶段不读书的，是不读书的，全部的也不看材料，就是听秘书一天讲两次，讲文件一次20分钟，而讲文件有的时候情绪不好，情绪不好的时候连听都不听。珍宝岛事件我们在党的九大上看到啊，毛主席接见那个孙玉国吧，啊，林彪也接见孙玉国，啊，讲起来像个针对一样的。林彪对珍宝岛事件毫不感兴趣，在家里一点兴趣都不感啊，对于中外大事一点不感兴趣啊，心情极度灰暗，极度灰暗。我想这个灰暗对外界的兴趣毫无兴趣，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避祸，还有保身避祸，已经是有心理疾患，我认为他是有病啊，真的是有病。作为储君，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储君啊，太子啊，这种状况啊是罕见的，是罕见的，反映了我们当时的接班体制的荒谬性，荒谬性。所以我今天讲不仅要看这个传奇人物这个起伏，也要看这个体制啊，而且权力应该讲是高度腐败的，高度腐败的啊，包括夫人参政明目张胆，特别是林彪默认他的太太叶群四处为他的儿女什么找女婿了，找什么东西了，找媳妇了，这个是对权力的腐化是到了何等的地步，是腐化。那而且林彪对自己的太太和孩子都有失察之过，对他们的擅权行为没有制止，终于导致灭门惨祸。我认为他一辈子是50年代天天掏悔保全性命啊，保全性命如果是个目标的话，全家都灭的了啊，灭门惨祸啊，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啊，灭门惨祸。为什么会灭门？跟他自己有关系，自己有关系，对太太和儿子放任。刚才我前面没有时间多讲，他对他的儿子从1970年7月开始高调隆重推出啊，这个推出是太不懂道理了，还是读了这么多历史的书啊，他应该对外界宣传他的儿子身体不好啊，头脑经常不清楚啊，他应该是这样啊。我下面最后几句话，林彪事件把我们毛主席的多年来的我们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的那个层面破坏殆尽，破坏了，粉碎性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啊是有很崇高的那一面的了，20世纪的中国共产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层面，这个层面林彪事件完全破坏了。我再说毛主席多年来在处理党内关系上经常搞平衡啊，平衡各方面的东西，或者我们叫博弈啊，他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出神入化。但是这一次的博弈啊，或者叫游戏，或者叫玩笑，真的是开得太大，把老本都赔上去了。林彪事件前面不管是搞刘少奇搞王明搞谁啊，搞高岗那很轻松啊，搞过高岗以后毛主席啊游山玩水啊，吟诗作吟诗啊，那非常轻松的啊，就是革命豪情啊，什么什么激情于山水啊。但是这一次不对了，这一次连老本都赔上去了，代价太大，代价太大，把老人家林彪当然是完蛋了，粉碎性的完蛋啊，灭门惨祸。但是老人家几十年一贯正确的这个神话就此打破。 就此打破。所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大哭。今天我们知道季登魁非常奇怪，哎，他说总理啊，林彪这个定时炸弹，这个坏人搞掉了，你为什么要哭啊？应该高兴啊。总理说你不懂，你不懂，你不懂，你不懂啊。我认为总理，我个人认为总理为什么哭，两点。第一个，为毛哭？为他自己投身革命这全部的身全部的心放进去的中国的二十世纪的共产革命，他的意识形态，他的革命崇高的那一面，林彪事件粉碎了，这个粉碎了，哭。第二个，为自己哭。本来前面还有林彪作为一个防分明代了，还有防分明代。所以我们讲林彪事件对文革的合法性是一个颠覆性的打击，是个粉碎性的崩盘，崩盘了。武器工程纪要，林彪事件以后，武器工程纪要公开了，应该讲是刺激中国人民思想觉醒的，在那个年代的一个特殊的材料。它本来是作为反革命罪证的，大家看了以后觉得啊，都好像说出了心里话。哎，老丁你还记得吧？我记得当时看了以后，一个个看得眼睛发亮啊。虽然是这个大家都嘴上说，哎呀，林兔子太坏啊，林兔子什么什么的，但是全是看到的这个武器工程纪要好像说的蛮对的啊。所以武器工程纪要是刺激了，在那个年代是一个特殊背景下的刺激了人民的觉醒，刺激了人民的觉醒。我想毛主席的身体因为林彪事件被彻底打垮，老人家在71年之前身体是满面红光，叫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大家记得，我们记得看那个电影啊，毛主席脸色真的非常好啊，每一年都要上天安门，但是从此以后再也不上天安门了啊。那个，所以啊，我想林彪是完蛋了，但是毛主席也不是胜利者，不是胜利者。几年以后，没有几年啊，毛主席去世，老人家去世，中国的历史的一页就翻过去了。好的，今天我讲的太超长时间了啊，不好意思。 那么我们下面还是开放一点时间， 我差点我都忘了走了，因为我看到这个时间， 稍微给几位 啊，好，谢谢您高教授，我觉得您讲得很精彩，上次我有来听，我想问的问题是，从您刚才的这个讲话当中，我可以感受到就是，毛主席把林彪立出来，只是一个挡箭牌，把他作为这个接班人。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当他把他写进党章作为他的接班人的时候，他并没有真心真意的想把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那么我的问题就是，那么他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呢，他究竟是怎样想？他是想把他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缓冲的时候来去寻找自己真正的接班人呢，还是他此时此刻有其他的想法？就是他在把林彪列为这种虚假接班人的时候，他自己是怎样看待接班人这个问题的？谢谢。 哦，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啊，应该讲这个，1969年党的九大上，应该讲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全部公开化、明确化，啊，至于刚才我讲的是一种分析啊，根据很多材料的一种分析，而事实上我们看到毛主席对他的接班人实际上是不满意的。至于毛泽东他对这个接班的整个的想法是怎么样？今天我们还没有更多的资料来看这个问题，可以看到的两个迹象。第一个，毛主席认为中国不能离开他，他的这个掌握革命的方向盘，他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啊，是尽量的是要延续下去，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立即接班的紧迫性的问题。所以毛主席六九年的时候身体非常健康啊，他大家都喊他万岁，他真的以为能活很多很多年的，所以接班问题不一定是很紧迫，这是一个迹象，就是关于接班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六九年以后，他对张春桥的欣赏是不断的增加，张春桥的欣赏不断增加。但是毛主席会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现在都不知道。所以，我前面讲过，就他过去接班的时候，他是一个接班梯队，接班梯队了。 70年代以后，林彪事件以后，我们看出来他这个接班好像王洪文啊，包括重新启用小平同志啊，等等等等啊，也还是不是说把所有东西放给一个篮子里面的，所以可能是第一个希望自己尽量多活一点啊，中国人民不能离开他，世界革命不能离开他啊。第二个，接班人可能是一个梯队。第三个，走一步是一步。 哎，高教授您好，很高兴听到您这个精彩的报告，我感到受益匪浅呢。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您今天的主题是林彪事件，我想的话，根据就是，49年建国之后一直到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想这中间是不是所有的事件实际上都不能称为独立的事件，都只能算是毛泽东事件？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不是叫毛泽东事件？这个暂且不论，但是呢，应该讲49年到76年，毛主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主宰，他的思想啊，他的看法，他的领导是主宰着我们的一切，所以啊，这是我的看法。 听您讲啊，觉得真是非常可怕，是吧？但是同时啊，又觉得非常可怜。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的领袖，要这么多疑；作为一个显明的接班人，要这么怕。这个好像他们都是生活的战战兢兢的。今天都过去了，您在那儿这么讲，我们在这儿这么笑，好像何必哦？何必啊？我想问的问题是，你因为很快带过了第六个、第七个问题啊，大概因为时间不够啊，就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所谓国家主席的事情 啊， 这个是真正的导火线呢，还是就是怎么会好像是林彪要这么提出，然后呢就自己惹祸？这个是啊，您能够讲几句吗？ 好的，国家主席这个事情啊。大家我们今天一般都通常知道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反对设国家主席，但是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啊，因为这个谁都不知道，因为毛主席喜欢钓鱼啊，谁都不知道毛泽东一开始讲他反对设国家主席是不是真实的想法啊。老人家在这个国家主席的这个问题上，59年58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曾经放过一次风，他那一次就曾经是借此事件看大家反应，啊，这个58年59年，我先讲58年59年的一次，那一次啊很有意思，那一次就有个别人，当然也不是个别人，有一个民主党派叫陈敏书先生，他看出来，他说我发现这是毛泽东先生在钓鱼，又在钓鱼了，但是呢，我们的很多已改造好的民主资产阶级分子，为了向毛主席献上一颗忠心，全部流着眼泪痛哭流涕说。中国不能离开毛主席啊，毛主席千万不能辞去啊，这个材料全部送到圣上。这次是那是一个，当然最后圣上在1959年3月他把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了啊，本来他是一个检阅观察全国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老人家的忠心的一次机会，有过这个58年59年这一次，所以这一次呢搞不大清楚了，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包括今天我们知道一开始包括总理他们，总理康生都同意设国家主席的，都同意的，就是甚至为毛主席设考虑好可以有一个什么代主席了，来接什么接郭书啊什么等等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林彪为什么要坚持他真的要做国家主席吗？我下面要讲，我觉得第一个，他是以自己的所谓这个不断要设国家主席是来回答毛泽东的试探，他可能毛主席这次是真的了，但是他还以为老人家兵不厌诈又搞一次试探，他用这个来回答毛的试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林彪的身体绝不允许他担任这个东西，林彪的身体是太差，因为林彪毫无营养，每天就吃个糊糊啊，又不吃水果又不吃肉，他这个营养太差啊，整个身体不行， 他怎么能做国家主席？怎么能出国访问？怎么能接受这个外国记者的什么外国的国大使的递交国书？那简直是受折磨啊！但是，我觉得林彪要的还是想要一个名分。中国人啊，始终有一个东西啊，名不正则言不顺啊。